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1集。云建威坐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，他鲜少听沈纪念聊心事，当然他不知道的是，沈纪念只是单纯的不想聊丧气的话题。沈纪念能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云建威觉得很高兴。晚上两人去夜市吃吃喝喝，沈纪念特别爱吃辣，吃爆辣都只是脸微红，云建威看他吃都要馋死了，也想尝一口，沈纪念不给他吃。 给我也吃一口嘛。 你吃辣就咳嗽，胃也不舒服。 你就给我吃条鱿鱼腿，我尝尝胃。 哎，不行。 哎呦，来嘛来嘛，沈纪念。 两人闹半天，在夜市买了不少吃喝，拎在手里边吃边逛去江滩。在夏末的晚风里散步，江滩上人多，附近大学的学生散步骑车，沿路看江上闪烁的夜景。没过多久，齐峰就骑着自行车过来接他们。齐峰先把沈纪念送回学校，然后骑自行车载云建威回 S 大。自行车是齐峰大一那年从已毕业的学长手里买的二手，从大一用到大四，轮胎补过两次，漆都旧退了。很早之前，齐峰就不再从家里拿生活费，他拿奖学金，拿科研补助，发论文，做家教，天天吃食堂，不逛街，日用品全在学校超市买，到现在还穿高三的衣服和鞋子，裤子短了也不在意。云建威坐在车后座，拉拉齐峰的衣角，总觉得衣服是不是小了，他对齐峰说， 哥，周末咱们去逛商场，我想给你买衣服。 不用买，衣服多。 明明都小了，而且还过时了。 能穿就行。 要穿得好看才行。 车停在云建威的宿舍楼楼下，云建威跳下来，齐峰从背包里翻找什么，找出一张银行卡给云建威。 那就用哥的卡买，卡就放在你这里，以后想买什么就刷这张卡，密码是我爸妈的生日。 云建威从来不缺钱花，怎么可能刷齐峰的卡乱买？然而拿着他哥的银行卡，云建威的心里有种奇妙的感觉。他还装模作样的， 那怎么行，你的卡肯定是你自己拿着。 没事儿，给你用，钱不够花就用哥的，每个月往我饭卡里转1000饭钱就行。 云建威心里乐开了花，他哥太可爱了，竟然怕他钱不够用。虽然自己是有点大手大脚，但齐峰就这样毫无顾忌地把银行卡给他，他相当受用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，管住胃，管住钱，就能管住男人的心。云建威装作从容接过齐峰的卡。 行，那我先帮你拿着，明天买衣服去。 齐峰拉上书包拉链，云建威眼尖，凑过来扒住他哥的书包，从里面摸出一串钥匙，钥匙上赫然挂着他买的那个粉色太空小熊钥匙扣。云建威惊喜道， 哥，你还挂着这个呢？ 你不也挂着？ 云建威的蓝色太空小熊就挂在书包上，走路的时候晃来晃去。云建威起了小心思，贼兮兮地问， 别人就没问过你，这是谁送的？ 问过，我说我弟送的。 你怎么不说是你女朋友送的呀？ 哪来的女朋友？只有一个宝贝弟弟。 齐峰一笑，轻轻捏了一下云建威的脸。那一刻，云建威的心脏疯狂跳动起来。 齐峰笑起来的模样帅气俊朗，低头时眼眸微垂，眉目深邃温柔，有一种天生静谧而深情的气质。强烈的心动感简直像一把剑穿透云建威的胸口，数以万计贴着喜欢标签的爱心哗啦啦地从心脏里喷涌而出，淹没了云建威。告白的话几乎已经到了嘴边，云建威差点被爱情冲昏头脑，好在还有一丝理智，知道自己是在宿舍楼下，身边人来人往。他幸福的晕晕乎乎，小声撒娇问齐峰， 那女朋友重要还是宝贝弟弟重要？ 这个问题在齐峰看来十足的孩子气，不过孩子气这个词对齐峰来说是个褒义词，因为他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云建威，而云建威是他最宠爱的小孩。 你重要， 齐峰笑着回答。云建威又被丘比特一箭正中脑门，恨不得抱着他哥亲亲抱抱，粘在他哥身上算了，但公共场合着实不方便发挥，云建威只能狠狠在心里咽口水，冲他哥挥挥手道别，一溜烟飘忽回了宿舍。周末兄弟俩去商场买衣服，云建威拿着齐峰的卡，买衣服的时候竟不敢放开下手，最后只拿了两套衣服就回去了。云建威跟着齐峰回宿舍，进寝室只有音虫在，正戴着耳机给他们的节目曲子调音。 我发现自从弟弟来了，齐峰的生活就变丰富很多啊。哎，菲菲你知道吗？大学四年你哥的生活轨迹只有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和江滩公园。 我哥去江滩公园干什么呀？ 跑步，每天雷打不动20公里。我偶尔再跟他跑一下，实在没他那毅力。 云建威低头看到齐峰桌边鞋架上的鞋，就一双跑鞋，鞋周围的胶都快开了，想来要不是鞋会磨损，衣服会穿破，他哥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要换新装备。云建威拉开齐峰衣柜给他挂新衣服，顺便把堆在里面的旧衣服都翻出来，齐峰连衣架也没买几个，云建威只好把衣服都叠起来再放回去。 衣服都皱成这样了， 云建威嫌弃，齐峰挺不好意思，坐下和他一起叠。 啊，过会儿去超市买点衣架。 那也要烫啊，你看这么多褶皱，改天我把我刮烫机拿过来给你烫。 英虫听得乐，开玩笑道， 薇薇你这样啊会很像你哥的小媳妇儿。 哎，别瞎说。 那可不，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想。 他一边叠衣服一边思维发散，心想要怎么追他哥才好，要不找英虫帮忙。英虫是大学里和齐峰关系最好的人，两人都是学霸，只不过英虫属于那种外向天才型的，比起静下来念书做实验写论文，他更喜欢参加各种比赛辩论和社团活动，平时老逃课，作业也不爱写，期末考试照样排前三。英虫智商那么高，如果能帮他的话，说不定真能帮他想到什么好点子。不过智商高和经营恋爱似乎也没有必然增益关系。不，竟然想找一个外人帮自己追他哥，看来是真的想和他哥谈恋爱，想得快失智了。云建威给齐峰整理好衣柜，还拿了他哥两件 T 恤，他嘴上说是正好没舒服睡衣穿，其实心里是在想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装模作样拿着衣服跑了。回去后正好寝室里没人，他开了空调，在穿衣镜前试齐峰的衣服，袖子盖到小臂，衣摆长到大腿。